咁呢個和尚咧就係歷生就舊陣時有一個和尚叫做賢澤和尚，佢能夠知道過去未來嘅高僧嚇。咁、啊、佢有一個好朋友叫做李賢，啊李賢咧就將佢嗰間大屋啊做工人嘅嗰間屋好大嘅，就改造一間寺叫做慧林寺，就請呢個賢澤和尚做主持。過咗幾年之後咧，呢、這個李賢咧就請呢個賢澤和尚咧去朝俄微生。咁啊，賢澤和尚咧就話要經陝西，然後過呢個京師，然後先到俄美。咁李賢咧就話唔好咯，我辭咗工咁耐唔做咯，係已經係同啲官員都唔冇來往咯。而家再去入宮入京師，咁去唔去拜候佢哋好咧？咁不如咧從水道去咧，響荊州水路坐船去啦。咁咁呢一個賢澤和尚咧，好不願意啊，但係咧。因為他知道過去未來嘛，他不想由這條水路去，但是呢拗不過他李賢 的意見，就隨他去咯。但他已經知道這次去呢不能夠回來的了，所以但是他又沒有宣布，寫了遺囑夾在京師那裡，然後呢從這跟這個李賢呢就乘船而去了。去到荆州上游的时候呢，这只船呢进入这个险峡啊，这个口峡集的峡谷。咁呢因为夜晚嘛，夜咗啦，所以就停留咗喺嗰度啊，即係黄昏嘅时候呢停留喺个船呢就停咗呢个河流嗰度啊，过晚。发现更呢睇见有一个妇人呢喺江边啊打水，旧阵时咪学而家咁打开水喉就有水噶，吓一系喺井里边打水，一系喺河里边担水。咁啊呢个妇人呢虽然系为咗人啊，但系佢仍旧要担水要作活嘅。咁呢个贤泽和尚一见到呢个女人咧就喊啦，佢话我啊唔想经过呢个水路嚟咧，我就系怕见呢个人。而家冇辦法啦，佢話呢個女人為人已經三年啦，等我做佢嘅仔嚇。咁、啊、呢個故事咧就證明唔係話落後落響個胎裏邊落年啦，係咪？佢呢個女人咧都為胎三年啦，係等佢做仔。佢話不奉則已啊，送奉則能逃啊。佢唔見面仲可以避下，而家見面冇辦法走得甩啦咁。非为他的仔不可，咁於是咧，佢啊，佢話嗱，而家我就要投胎啦，你三日後咧就嚟見我啦，叫阿李賢嚇，叫佢好朋友，三日後嚟叫我啦，嗱，一笑為憑，我見到你一笑咧，你知道係我啦，哦，咁佢話過咗十三年之後嘅中秋節啊嗰晚啊。你呢就在杭州天竺寺外面、啊、有一个井，那个井叫做国航井，在那里大家相见啦。于是呢讲完之后冲凉换、啊、一件干净衫坐在那里走了、啊、好潇洒、啊、知道死而能够自由自在地死、啊、那结果呢那天呢那个妇人就生了个仔。三日后呢李燕呢就真係去佢呢、这个呢走到呢个妇人嘅屋企呢去睇佢嗰个人呢抱嘅 baby 出嚟呢是真係对住李燕笑。啊、李燕知道係呢件事啦，所以係呢个燕泽和尚投胎嘅，所以将呢件事呢话俾佢呢个父母听。后来呢呢、这个李燕啊返到慧林寺呢见到经里面啊夹咗遗嘱响度，就更加知道呢个系高僧啦。十三年之后，呢、这个李贤特登去杭州，走去呢个杭国杭井畔啊，系佢就睇到有一只木牛嘅康牛仔，木牛嘅童子吓，咁、啊、咧就揸住一支箫响度吹吹咧。然后他说什么？他 他说心生实相旧情云，想忆人方莫要论，惭愧故人演相访，此生虽亦性尚存。这个即是说三生石上旧情云，即是说以前大家是相识的，有情的。咁啊，佢话而家想以任方都唔需要讲啦，呢啲嘢唔系我讲嘅。咁啊，好惭愧，故人嚟相访你咧，系我哋旧阵时嘅知交吓，而家嚟访我，系我呢个生咧，虽然系变咗系一个童子身咁，但系我个性冇变到。咁啊，古人咧就。凭呢件事咧，吓就证明话坐禅咧就不及念佛好。点解咧？坐禅啊，坐到能知过去未来啊，能够生死自由啊，都唔能够逃得啦，要投胎再做人。而讲念佛嘅话，去咗极乐世界。就不会再回来做人了，除非你圣言再来又另外讲法、啊、后来这个现象和尚又唱首诗，他说生前生后事茫茫，若话因缘恐天长，五月刚生又已片，若回烟就上渠同，然后呢就骑了牛走了。那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第一，世间上真系有人咧，系为咗胎三年嘅。其次咧，就系话念佛咧，坐禅咧，不如念佛好。最好就禅静双修啦。如果唔能够做到禅静双修咧，就一心念佛啦。咁啊，罗后罗嘅妈妈系耶斯陀罗吓，罗后罗咧系佛嘅仔，佢妈妈咧系耶斯陀罗。翻譯中國叫做花色，因為佢非常之美麗，非常之莊嚴，相貌如花。啊，羅後羅又係女性，呢、這個摩登騎女亦係女性。兩個女性咧，因為佢問法修行，覺悟咗宿世嘅因緣，係因為貪愛係苦，因此而家一心一意修行，啊、修呢個心慧，心不烹而外境，所以就能夠舔煩惱，啊，遠離呢個世根而苦。正得阿罗汉，如果他再进步去修行咧，自然可以啊，填呢个三界思惑，进一步咧系回小向大成佛咯。所以咧，呢个耶斯陀罗响《法华经》里边啊，受记将嚟成佛，叫做具足千万光相而来。所以话获得受记，如何自欺上流宫廷？即系法话，你睇下人哋两个女性之流啊，肯发心修行，一日修无漏河啫，都可以舔烦恼正真理。你阿能啊，经过多生多劫，一味去多闻，唔肯修行，所以而家咧仲滞留响生死里边啊，滞留响呢个见闻之见分别取舍，仍旧系流转生死。可见你阿能系自暴自弃啦。这里是法责斥阿能，实际上阿能是不是那么蠢，是不是自暴自弃呢？是不是？不是，阿能是发生大事来的，是为了表现，表现什么？是表现给我们知道，我们就是听了经 就不修了，听了经又不想又不修，第世呢就都种了种子的。哦，听好过唔听，种将呢个善嘅种子咧，种落你个福田咧，系比较嗱。譬如话你今晚嚟听经，又种落善嘅种子啦，就好过去睇戏啦，系咪啊？咁啊，听好过唔听。不过咧，你哋嘅精神咧，令到我好感动吓。呢部经咁深，而且我又讲得唔好吓、啊，有时咧即系精神唔够咧，讲到乱乱撞撞。但你哋咧系。放咗工啊，匆匆忙忙，饭都未食，就嚟讲嚟听经哦。呢种精神咧，系令我好感动，所以咧，我都唔敢偷懒哦。啊，好啦，讲完之后咧，又到第二科啦。讲咗几个而啊，净系讲咗呢部经正中分之第一科啫。哦，我话俾你听，呢部经分开六大科嘛，六大段啊嘛。 而家只係講咗第一殿啫，係講呢個二類眾聖賢三體理。而家咧呢啲道理大家明白咗啦，就更治就要修行啦，係咪？咁所以呢一科咧啊，更治例咧就係講咩啊？講以不生不滅為本修因，妙心共夢。乜嘢叫做妙心共夢？大家留意一下啦，因為可能有呢個題目出現啊。阿難及弟及諸弟眾問佛悔時，疑惑消除心誤實相，生意興安得未曾有。哦，因為阿難咧聽到咁多次佛開示咧，到現在咧先明白呢個實相理。哦，阿難咧一回来就请法开示十方以来得成菩提奢摩陀三摩禅罗最初方便，法呢就详细开示三以来藏性现三体理。这个问题呢就是答阿能的问题。哦，因为妙三共梦呢当然是十方以来成佛的方便啦，但是如果想修这个三妙共梦呢，首先就要开现解，是未，如果不开现解呢不是增修，如果能够开现解明白这个现三谛理呢，然后去修行呢叫做增修。正现觉经里面每一段经文讲到三妙共的经文呢都讲悟净现觉，即是以这个净觉的心为本修因，然后呢可以大开现解，成为修三妙共的方便。我们由此可以知道大开现解几咁重要，为修三妙共的方便，而三妙共呢又是成佛的方便，即是最初方便。而家阿难到现在为止就大开现解了，真是达到佛的目的了，令到他大开现解了，得到成就方便中的方便，正是开了悟立即起修的时候。因此这一科呢法咧就话俾佢听，你要修行啊，你要以不生不灭嘅心系为本修因，然后可以修呢个三妙共梦咁。呢个就系答阿能嘅请。本经所讲嘅不生灭心系乜嘢啊？就系现觉经所讲嘅以净觉心采净为行。呢部经所讲嘅同埋现觉经所讲嘅系一样嘅道理。一样是以不生灭心为本修因，然后呢证得这个不生灭的果，就是因果相契。以众生来望法果来讲呢，就是因该果海；以法望众生来讲呢，是果切因缘，是因果是一致的。这部经所讲的妙三共梦同埋前面所讲嘅一境三谛嘅理系因果相切嘅，妙心共梦系乜嘢咧？咁嗱，前面讲过系嘛？二类藏性，非世间法，非出世间法，一切虚非，就系一空一切空，圣人法空，凡夫法空，法法空，菩萨都空。根治咧话二类众性讲不空二类众咧，就系一假一切假，日十法界都有假名假相存在嘅。哦，嗱离呢个空离呢个有，就系一中一切中。甚至中道嚟讲，任何嘢都有法性，任何人都系可以成佛。甚至空二类众嚟讲咧，一切法都是假的空的，甚至不空而类众呢，一切法都有的，有因有果，有成有恶。阿难到现在就明白了，哦，原来我们的佛性是具足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前面呢就说非世出世法，即世出世法。能佛为什么要这样讲？ 就是要令到阿难明白，依照这些一空一切空的道理去修，就能够成就妙车摩托空共。若果阿难觉悟了二类藏言明三言，即世出世法，即一假一切假的话，依这种道理去修，就可以成就三摩菩提假共。觉悟二类藏妙明心言，利即利非，是即非即的话，就是一宗一切宗。依这种道理去修，就可以成就禅罗宗共。三共随修一共，就具足三共。站在空的立场来讲，你就看到假，看到宗，就具足假的道理，具足中的道理。站在中的立场来讲，亦具足空有的道理。一修一共就具足三共，这个叫做妙三共梦。只是修一共不妙，一共就具足三共，叫做妙三共梦。三共梦如果修成，妙空共成，就可以舔见思烦恼，正得实智菩提。妙假共性呢，可以断法界尘沙烦恼，证得方便菩提。妙中共性呢，断法界无明烦恼，成呢个真性菩提。由呢个三共嘅力，断三烦恼，证三菩提，所以叫做妙三共门。咁呢一科呢，就系话法开示阿难啊，呢、这个妙心共梦咁。呢科咧又分三大科，第一科咧系话当机啊，为呢个当机显示呢个圆通本根，因为要修嘛，点样修啊？由边度去修啊？点样入手咧？咁呢度咧就为呢个当机咧系显呢个圆通嘅法门咁。当机就是指阿难啦，同埋大众啦，以阿难一向多闻啊，长声流展嘛，啊，而家法咧，希望去就呢条路云家，佢对呢个声音系好熟悉嘅，咪希望咧，佢就从呢个声音去下手，去修去证，啊，无需要再改套热切啦咁，咁所以咧，度度都显示呢个耳根咧嘅闻性咧，就系为圆通本根咁，等于以下经文话。以今欲亦生死欲流，粉穷流根自不生灭，当严此等六受用根，谁合谁离，谁深谁浅，谁为圆通，谁不圆通。若能依此悟圆通根，亦比无此色妄业流，得从圆通而不圆通，日劫相倍。即是说走了一个圆通根去下手修正呢，修一日比较不明白圆通根的人修一劫那么多，哦，所以呢圆通是最圆通根呢对于修行是很重要的，哦，这里呢这段经文呢实际上呢就是显示这个耳门是属于圆通的了，但是阿难未明白，未明白法的意，所以呢法呢就认为释迦牟尼佛认为呢认为哦这个六根啊是修行最重要的，哦，六根呢是等于六根向外烹现呢就分别，分别就产生绿色，绿色就是生死根本，六根向内反攻呢就是增性，增性就是涅槃的根本，所以圣法就是从六根开始，做众生受苦恼又是从六根开始，所以六根呢是生死的根本，而是涅槃的根本，这种道理是很微妙的，法呢认为只是我讲呢你都未必相信，我叫十方之佛跟你讲，于是呢法，就请这个十方之法出现了，出现呢同阿难讲生死涅槃唯以六根更非贪物，讲完之后六根之中应该选哪一根修行呢， 所以佛咧再叫二十五聖咧講每個人修行嘅方法同埋佢所依嘅圓通根，最後咧係請呢個文殊菩薩咧係為阿能選擇呢個圓通根。所以咧，阿文殊菩薩咧係獨選啊呢個耳目圓通經裏邊話：大眾及阿能。善以倒文机反文文自性性性无上道言通十二事，又话堪以救阿难及末劫沉沦，而邓以此根修言通超二者真实心二事。呢几段经文都系开示呢个阿难应该以呢个耳门为言通本根。哦，咁现在咧呢、这个经文啦，讲入经文啦。阿能及弟众问法是悔，而或消财心唔实上生而兴安得未曾有。呢一段经文咧，就系、是、经家叙述阿能当时领悟到、了解到法所讲嘅开示，因此咧系而或消财啦。佢唔系而法因缘自现嘅，咁后嚟咧法咧系再讲咧。重显呢个理性之后咧，佢就明白咗呢个实相啦。前文咧，蒙慈为清净本意，云何发生生何大地之有为相？法咧系以三种相作起于一念无明啊。其次咧，又为二五大性不现象，点解？可以是他的性是可以周遍无碍呢？咁法呢就话俾你听，前性就是相，因为二类众性不变随现，所以相就是随现所变的相，就是不变的性。后来富流罗呢又话，哦，众生呢就迷增起妄啊，为乜嘢起妄啊？乜嘢时候起妄啊？法话俾佢听，呢、这个妄根系冇本嘅，等于乜嘢？等于空中嘅花啊，等于嗌眼见空中嘅花，空根本就冇花啊！你仲去想啊？空中花生，空中花灭啊，灭咗之后再生，呢、这个实际系好蠢嘅哦、啊。同时咧，法咧就以呢个譬如啊沙啊，譬如呢个沙，菩萨就见金。在沙里面有这个金、啊、如果将这个沙、哎、取消了，炼成真金之后呢，成了金之后呢，永远不会再变成矿里面的沙石的、后来富流罗又问一切众生因何有妄自拜无名，法又说、啊、既然叫做妄，哪里有因、啊哎、既然有所因就不是叫做妄、啊富流罗疑惑消除了，但阿能呢又问了法所说的三缘典故，三因不生又为二因缘、啊、不但、啊啊、为二法呢动气因缘、啊、是自以相为，同时呢又认为法话穷心动歇歇即菩提这种讲法，岂不是同于外道的自演？因此法呢就话俾佢听，令佢知道真本来系有嘅，妄本来就系空嘅，所以咧因缘自然都唔应该讲嘅。呢、这个时候咧，蒙慈阿难问到法重新开示微妙嘅训导咧，心中啊种种嘅疑惑现前消除啦，消除咗之后点啊？心悟实相。明白了这个实相，实相是哪个？实相，我问你什么叫做实相、啊、你可以答我，实相就是法性，法性就是真义自性，真义自性就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什么？就是二类众性，实相就是三二类众性。菩提性净明心呢、啊是乜嘢？就是三二类众性，实相就是二类众性，二类众性即是菩提性净明心，亦即是真心。 既然疑惑消财乐，心悟实相，咁心就无所挂碍啦。既然无挂碍咧，就身心兴安。呢、这个三义内藏嘅理，一向未曾问，一向未曾开悟啊！而家不但系问到呢种道理，而且系有所开悟，所以就得未曾有啊！得未曾有啊？点啊？咁喊起上嚟啊！应该系笑先啱噶，系咪？佢喊起上嚟哦，所以咧，重复悲泪，顶礼佛足。长跪合掌以白发言：无上大悲清净宝王，善开我心，能以二事种种因缘方便提掌，引之寻明，出于苦海。啊，重复悲泪啊，直到白发言呢四句说话咧，系结集佛经嘅人叙述阿难当时敬佛嘅仪式。呢一次重复悲泪咧，系阿难第五次啊喊啦，响呢个法会里边咧，第五次喊噶啦。嗱，我哋温习一下，第一次阿难咧系因为邪术所加，文殊师利菩萨将就往复提掌阿难归嚟佛所，呢、这个时候咧第一次顶礼悲泣，做乜嘢悲泣啊？行无此来，一向多闻，未传道力。第二次咧，就係、是、因為妄想執着啊，執着被破被法破除之後咧，嚇、啊、佢又悲慮啊！哦，佢話悔恨自己一向此字佛嘅威德神力，佛係我嘅哥哥話、啊，佛係我師父話、啊，我係佛嘅使者話、啊，佛有咁多功德啊，有咁大道行。俾一啲俾我，我就受用無窮啦。使乜我可以收啊？啊，自此佛嘅威德神力暴露我修，所以咧生雖出家，心不入道啊。原來咧係生心不可相待嘅，人哋食飯佢唔可以飽嘅，要你自己親力親為去修正，然後可以正得三昧嘅。咁就呢個就係悔恨而悲慮嚇、啊。第三次咧，聽見佛話。显这个见性无云的时候呢，又垂泣叉手而白发言：虽成佛音，悟妙明心，未敢认为本然心地。佛呢告诉他听，本来是具足这个二类藏妙真二性，但他不敢认为这个就是我的真心。第四呢，就是在十分显见之后呢，因为听到佛话，见见之时，见非时，见见又离，见见不能及，根本就不知道佛讲乜嘢啊！所以从增迷蒙，所以悲泪顶礼，求佛施佢大慧目。第四次，呢一次咧就欢喜咧就系、是、悲泪啦，系因为问法咧信解之后咧，又开咗悟，明白得心咧。越明白得深咧，越悔恨昔日咧，系多闻不修，因此咧系感报佛恩啊，所以悲泪顶礼，系借佛嘅恩。咁借咗佛嘅恩啊，做乜嘢咧？再开始请问佛开示啦，啊！